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 啦，又翻嚟啦。咁啊，我哋又讲一单啦。咁啊，呢个侯友宜啊，代表南军就选新北。咁啊，绿营啊，到而家咧 又 炒磨烂啊，即系到而家都搵唔到人。 咁就又有消息，日日都吹风啦。 好啦，咁啊，搵个最新消息先啦。咁啊，陈谷就搵咗呢个苏正昌咧，就 阿昌哥 啊。咁啊，苏正昌系咩人咧？苏正昌就前任，即系朱立伦以前。嘅一個院長啊，即係呢個新北縣嘅院長，啊乜嗰條台北縣啊，其實嗰條叫台北縣嘅院長啊，即係老院長啦，啊一般人稱為，咁啊就陳谷希望能夠徵召呢、這個即係蘇貞昌出嚟，即係回鍋啦，係嘛？咁啊，但係即係佢到今日嚟講咧，仍然係蘇貞昌仍然係話我翻去好地思量一下。咁就到15号咧，應該係蔡英文都會召見呢個蘇貞昌，希望能夠說服佢嗱。 咦？咁或者係睇到陳谷咧，或者我哋又補充一下呢啲嘅最新 情況。陳谷 咁啊，應該喺星期三咧就接任呢、這個總統府秘書長嘅。 係啦，咁佢又即係佢就唔做呢個高，反正佢都唔做噶啦，都係一任啫，到今年年底嘅啫，高雄市市長係嘛？咁啊，即係而家提早咧就即係辭任呢個高雄市長之後做呢個總統府嘅秘書長啊，呢、這個陳谷最新嘅消息。 接手的人咧，多啲時間去預備啦。 好啦，咁啊，嗱，國民黨黨裏邊咧，三個人出嚟咧，就有意就競逐呢個新北市嘅市長啦。咁啊，即係首先有呢個副市長啊，咁啊，侯友宜咁啊，即係喺呢個今年嘅3月29咧，係咪三月廿？唔係2月28啦，2月28咧辭咗職噶啦。啊，咁就即係投身入呢個競選，即係黨內初選嚇。咁、另外一位叫周石偉啊，咁周石偉都 前院長。 咁即係前前啦，應該前前院長啦啊。咁另外一位咧就係、是、議員啊，金介壽啊，前議員金介壽。咁金介壽 就係保釣 嘅代表啊，即係台灣嘅保釣代表啊。咁呢三位咧都。即係除咗金介壽，我覺得就冇乜聲，即係我哋香港人識嘅啫，台灣人我分分鐘都唔係好多人識嘅啫， 唔多人識 啊。咁好啦，經過一輪就4月3号到5号咧就召開呢、這個初選呢、這個民調啦。咁4月6号公佈咁啊，前啦公佈咗啦。咁侯友宜就大比數啊勝出啊，即係比呢、這個 過半數。 周石偉同呢個金介壽咧仲要高啊，咁所以咧就 加埋要高啊。 咁嗱，因為當時金介壽就冇咩講嘅啫，周石偉咧淨係喺大家兩陣對完嘅時候啊，就周石偉就係去到呢啲綠營電即係電視台啊，咁又即係鬧呢個侯友宜啊，諸如此類，咁即係話佢咩藍皮綠骨啊，諸如此類，即係鬧得好肉好難聽嘅，咁就有人驚即係話到時喂你周石偉輸咗會唔會脱黨競選啊，大佬係咪？咁所以咧就我哋國民黨就話喂來三個一齊來嚇，屌大家坐低傾好先嗱。保證邊一個輸咗，即係我哋國民黨只係一個人出嚟候選，一個參選人嘅啫。嗰兩個都唔會脱黨嘅，咁大家就簽咗個協議，咁啊即知就而家就係周世偉同埋金介壽咧都同意咗，咁亦都。今日都仲未反口嚇，都係話我哋 係阿周石偉出咗嚟講啦，咁 金介壽都唔會啦，屌、啊！ 周介壽就係話要團結一致咧，就是、支持阿侯友宜嘅阿周石偉，佢係講咗嘅，公開台上講嘅嚇。 係啦，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呢個而家只係即係國民黨喺新北市咧係絕對團結嘅，啊咁啊即係我估呢場如果係蘇貞昌出嚟打咧，就呢一場都係硬仗嚟嘅，因為蘇貞昌做老即係、就是、做前院長嘅時候咧。都OK 嘅口碑唔錯嘅 嚇，咁、其實 咪都一段長嘅時間。 咁其實咧係 sorry 嚇，你先。 唔係蘇貞昌都一段長嘅時間做院長嘅，咁佢一路即係做到係行政院長、行政院院長啊。咁如果佢即係總統府秘書長同埋行政院嘅院長，佢都做過。如果佢 今次回去選呢個百里侯咧，都即係啲長仗係 都係硬仗嚟啊！ 咁其實咧就喺民進黨頭先我未揾到人啦。咁其實咧就已經好多人咧係下邊咧就做好功夫啦。好似琴日咧有人去行山啦，游石坤啦。 嗱佢嗱總嗱而家台面上邊啲人出嚟話會選或者會即係有意去徵召嘅咧，咁啊蘇貞昌啦、游石坤啦嚇，咁啊亦都有呢個蘇呢個。仲有嘅，仲有几个嘅，咁就冇咯喎。有 小卡嚟嘅， 都系小卡嚟嘅。嗱，都唔少噶。嗱，行政院发言人啦，徐国勇啦，林伟呢个立委林淑芬啦，苏巧慧就系苏贞昌嘅女吓，即系呢啲系官二代。 咁呢啲系传啫啦。 何志正等等啊，咁呢一扎人，咁嗱，游石坤就话咗我唔选噶啦。啊！游石坤話咗唔選啦，咁其實最大可能咧，如果游石坤唔選，蘇貞昌都唔選咧，就有一個叫做吳炳睿嚇，即係而家嘅立委。 宣布退出噶啦， 宣布退出啦。 係啊， 唔係因為而家仲未有 宣布退出唔選啊。 咁啊，蘇貞昌係噶咯，我 嗱咁咧嗱嗱咁但係啦嗱游石坤咧，咁我就未。 游石坤佢講咗唔選， 幾時唔選？幾時？ 其實前啦講咗唔選。 嗱蘇巧， 但係佢哋 蘇偉。蘇偉唔夠力，佢 唔係喎。嗱，咁咧游石坤咧，蘇偉咯，佢哋仲搞行山嘅，係教嗌埋啲里長啊一齊行山嘅嚇。咁佢咧就係同埋啲立委咧係拱佢出嚟。咁而家其實咧喺依單嘢裏面咧就游石坤係一啲立委啊嗰方面咧就希望佢出嚟，而蘇貞昌咧可能就係總統府裏面就係想佢出嚟，咁但係其實可能就係而家兩個派系咧，大家喺度裏面咧 做緊功夫嘅。如果講頁面嚟講，梗係蘇貞昌啦，大佬。游石坤幾時輪到佢啊？ 嗱，兩個咧其實咧都有個問題嘅，即係兩個做過係行政院長。 係啊。 咁你係中央嚟講咧，你係已經係最。 你講地方實力啊嘛，唔係講中央實力啊嘛。講地方實力由呢個蘇貞昌咪夠地方實力咯。嗱， 但係做翻轉頭咧，其實會唔會有？ 係啦，我就講翻呢個重點係要做翻轉。 咁做咗細嘅。 係啦，咁就係起個問題。 配身份喎。 嚇，同埋咧， 兩個都做過啦，兩個都唔錯啦。如果咁講， 唔係即係個問題翻翻原先嘅問題， 即係如果喺 民進黨裏邊有冇新人出啦？ 係啦，同埋嗱，如果喺一個政治倫理嚟講咧，佢依班老人家你做過咁嘅高位咧，其實唔好意思走翻去， 走翻 轉頭嘅啫。 嗱， 雖然話 啊，九上選咗台北市市長， 係啦，即係嗱，佢哋雖然唔成自己中國人啦，咁其實中國人傳統一個政治倫理嚟講咧，職場嚟咧係唔會咁樣做嘅，即係掛唔住面啊！我 翻牆 係啦， 嗱蘇貞昌亦都細口淡淡咧講過嘅，佢話我唔會選第三次。嗱，點解叫第三次呢？因為四年一次啊嘛，佢做咗兩任啊嘛。咁如果呢次再選嘅話，咪第三次咯。 嗱，有人同佢解釋咗啦，當時係台北縣，而家新北市啊嘛。 你 用曬嬌氣啦，有人同佢 兜咗嘅。嗱，所以咧，即係呢啲嗱，當然咁講啦，蘇貞昌都一個即係如果對游石坤咧，基本上侯友宜就瞓喺度贏噶啦。咁但係到蘇貞昌咧，我 即係其實咧，喺一個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咧，就係話你。嚟去對呢班老嘢，你從埋你翻轉頭嘅時候咧，即係俾人會感覺，喂，你哋係民進黨係咪冇人咧？ 唔係，就所以頭先我剛才所講啦，你官拜去到行政院院長，即 係 全國第二位高位噶咯，大佬。 係啊， 大佬，而家如果民進黨要講贏啊嘛，大佬，屌你揾時間邊見你，佢都係死噶，唔好講人人才先啦。如果站喺民進黨立場，我要講贏，我唔係講面子。 咁其實喺今次嚟講咧，嗱，咁大家都聽到啦，啊，聽過啦，民進黨四大天王啦，咁係邊四大天王？王咧，謝長廷、 蘇 貞昌、游石坤，仲有一位啊，被譽為祖母六，阿吕秀莲，即系祖母级嘅，因为祖母系祖母级嘅绿营。咁咧，嗱，而家四大天王咧，三回窝。咁除咗阿謝長廷咧，喺日本咧就 做個日本代表啦， 得閒曬完山咁樣啦。咁咧，其他三大天王咧都有所動作啦。阿吕秀莲咧就即系。都 走出嚟，守唔到寡啦，屌！ 喂，点解你唔叫我出嚟选台北市长？佢又唔肯自己走出嚟，我要选。 唔系佢话咗要选噶，佢话咗噶啦，佢唔系叫人叫人哋叫佢啊，佢话咗你哋揾唔到人就我出嚟选。 系啦，揾唔到人， 咪即系又系用，又系用弊党嗰招， 征召 本党嗰招， 你嗌我出啦，你嗌我出啦，屌我出啦，屌你我出嚟，我冚下呢个 OP 系嘛？咁啊，即系而家唔系当然咧，即系而家好大 大的形勢呢、嗯、就很大的機會呢仍然是會被 OP 出去選的、嗯、因為他民進黨呢都計過條數呢，他民進黨如果在台北市去出選的話、嗯、而 OP 又要選的話呢，那就很大機會呢就會輸回 民進黨。在這個新北市和台北市的、市長選舉裡面呢，剛才我們提出一個重點，就是為什麼到民進黨到現在都拿不到一個新人出來。好像之前我都說過貴黨 他們沒有心經營新北市嘛， 就是我剛才、 即是調轉回這樣說、我們其他的五都都找不到人來選樣嘛， 就是之前我都說過貴黨啦、台北市還找丁守中出來，你 拜託啦，他自己想上出來選而 已我們都有原丁守中的台北市市長網 那你不要玩啊大哥， 不是一個年啦， 不是說幾年，不是說年幾的嘛，就是 屢敗屢戰啊， 是啊，那我們是不是說新人去了哪裡呢？那其實早兩年，即是前年也都、有人說過啦，你哋四大即係民進黨鬧依個民進國民黨，廿年前四大天王鬧開始鬧啊鬧啊馬英九班，到而家廿年後都係依幾個人嚟鬧，被鬧嘅國民黨都係嗰幾個人。其實依個喺依個民主社會嚟講咧，其實政黨嚟講係即係雙方面都即係一個。 好啦，嗱，我哋講翻侯友宜一出咧，咁、就即係陸營要反撲噶啦。雖然佢而家未有人啫，咁、我都要揾啲嘢鬧下，即係鬧下你侯友宜噶。咁、好啦，咁啊將乜嘢咧？就將呢個一九八幾年啊，九八七啊，咁啊即係呢個所謂鄭南榕事件、鄭南榕嘅自焚事件。因為咧，當時咧， 佢就應該八九啊嘛，八九啊， 八九好似 係。李登輝已經做咗總統啦，八九 應該係八九。啊，八九好似係八九，我唔記得咗啦，日子啊，即係實際日子。 上個世紀咯， 上個世紀。 係李登輝。 係一個八九啊，1989年四月七號啊，四月七號啊，即係前兩日就啊嘅。 佢就係言論自由日。 係啦，咁啊。咁當時咧就侯友宜係咩咧？係中山分局嘅刑事組組長， 佢都 係 當， 即係話當時攻所謂攻堅啊，即係攻入去鄭南榕嗰、那個那個報社嘅時候咧，即係佢有份嘅。喂，但係當時九百幾人，屌你乜佢就係即係其中一個小卡嚟嘅啫嘛，大佬係嘛？因為當時又有檢察官啊，又有局長啊，諸如此類，佢都係其中一個小卡。好啦。 一去帶隊入去，去負責現場，去帶即係最大啊！現場最大 係，但係個問題係好 Q 多人噶嘛？當時你總有一隊人入去噶， 唔係總指揮嘛？ 係咁，喂，佢總要去俾呢、這個侯友宜一個口實先得㗎，係咪？即係喂，屌你！你當年咧 插裝插裝， 就係你間接謀殺呢、這個。 系啊， 鄭南榕噶啦，啊，屌你！你仲有面出嚟選嘅？ 要負責，要去，你要負責。嗱，咁咧就嗱。即係陸營咧，唔講依番説話都仲好喎，一講咗就俾人捉佢尾巴啦。228事件，陳二帶隊點解負責任嘅係蔣中正？點解而家啊依件事情啊侯友宜帶隊入去負責任嘅侯友宜，唔係總統啊李登輝啊？ 其實呢啲博嚟叫多 Q 魚嘅啫，即係因為咧嗱咁佢仲要攞呢個名啊嘛， 嗱咁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反駁228，點解你哋陸營啊要執住要蔣中正嚟負責咧？ 冇嘅呢啲嘢根本都揾嚟砌嘅啫嘛。 嗱依一個我諗嗱，即係大家 包兄借錢咁樣。 我谂呢一个咧，其实应该就系大家嗱，好多时候大家，依、這个系咁噶啦，就轻轻大过。其实可以用翻陆营打侯友宜个打翻去。喂，大家对228事件就俾人打咗咁多年，点解你哋唔识回应啊？ 好啦，嗱，最简单啦，2000年呢、這个呢、這个陈水扁上场。喂，警政處處長咪揾侯友宜咯，屌！如果佢孭住一身鄭南榕嘅血債，你陸營點會揾佢啊，大佬？ 所以咪俾人話藍皮， 係即係俾人鬧藍皮綠骨，亦都係咁嘅原因。 阿子彈亦都去負責，阿扁中槍亦都係負責調查嘅。 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嘢咧，有理係説不清嘅。 咁嗱，咁但係咧，再加上一個啦，即係陸營咧，其實都係睇到冇招啦，諗唔到咩辦法去對。 喂，琴日仲遊行添喎。要你走咗去呢、這個新北嗰度板橋度遊行喎、啊，即係用拉大隊圍繞呢、這個板橋 車站嗰度兜咗個圈，然後就最後喺呢個新北市嘅國民黨嘅總部嗰度，仲喺度舉牌喎，係嘛？ 大隊有幾大啊？ 好似百零二百， 好大喎、啊。咁咧誒，即係咁樣啦。咁佢所以冇招咧，咁佢出到乜嘢咧？即係大家知啲誒阿遠軍啦，咁就啲年青嘅網軍啦，咁就出到咩咧？你侯友宜踩住鄭南榕同某人嘅屍體上位，好啦，鄭踩住話佢踩住鄭南榕嘅屍體，咁有啲關係啦。另一個佢提咩人呢？陳俊興， 嗯， 好啦，佢居然咧依啲網軍咧唔知係真係索咗啦，佢話踩住鄭南榕同陳俊興嘅屍體上。 喂，大佬， 陳俊興咩人嚟㗎？係 咯，陳俊興咩人啊？ 槍擊要反， 咪咯。 啊！奸殺呢個白曉燕，啊撕票，啊咁一個槍擊要犯，一個殺人犯，你啊侯友宜佢拉去，你居然話唔啱 嗱。總之鄭南榕嘅所謂自焚事件咧，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再次不再即係講噶啦。好啦，嗱，仲有一好奇怪嘅嗱，鄭南榕個老婆叫葉菊蘭， 係 嗱，我今日即係呢唔係呢兩日先睇到。報紙即係睇到啲報道咧，原來鄭南榕一自焚一死，而谷蘭原來好撚開心喎， 即係選立委， 因為佢有機會選立委，作為啊即係受害人嘅家屬出嚟選立委，而且贏嘅機會大啊嘛，佢周圍話俾你聽喎，我屌你老母哇！即係似呢個咩咧？似呢、這個誒、嗯，即係前嗰排大陸捉撚咗嗰個邊個啊？周 哦係嗰件， 係、哎、 即係。拉美認罪嗰、那個， 係佢老婆又係好， 即係 咁。其實依個咧係台灣嘅一個傳統嘅代夫出征，老公咧坐政治監咧， 所謂政治受難人協會咁，跟住啲家屬啊，家屬咧 即係阿扁坐監，阿扁數出嚟就做 林仲優，林仲優少件係 啦， 咪益咗佢家姐。 係咁啊，即係嗱，即係台灣即係都幾畸形嘅嚇，即係你話嗱，試下譬如香港呢個戴耀廷。真係被判坐監，跟住個老婆出嚟選，睇下選唔選到啦，一定選唔撚到啦。即係呢啲嗱，港台兩地嗰啲文化唔同咧，就係咁唔同噶啦嚇。 哇，咁唔係㗎，啲蚵仔煎就有埋煎㗎，大佬係嘛？我哋仲有一單嘢要講啊嘛。 我哋講講咧嗱，呢個啊美國智庫啊發表中共將喺2020年到2030年之間咧就會攻台。 但係攻台之前攻釣魚台 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嗱，佢哋嗰個策略就係中共咧就先奪咗呢個釣魚台，用釣。钓鱼台做跳板就攻台湾，嗱我就觉得好奇怪，钓鱼台冇等地方做俾你做，做跳板大佬一嚿烂石咁，即系你即系做唔到基地噶嘛，大佬 荒岛嚟嘅啫， 即系除非你炸沟平佢，然后上面再铲平佢之后再起个基地嘅啫，否则话如果以我哋望落去个钓鱼台嗰个岛咧，系岩岩潺潺嘅，屌你一企个人都企唔到嘅。咁你點可以走去即建立一個基地作為一個跳板即係攻台咧？我就其他 O K。 唔係咯，點解唔喺浙江設個基地？點解唔喺？ 唔係我屌打你個棚户落嚟先啦， 直接打啊嘛！ 屌你，打個棚户二啦， 唔係 咯，打個棚户搞掂曬啲中間嚟。 喂，可能攻佔咗蒲台島可能方便啲喎，因為始終係自己地方嘛。 釣魚島可能攻佔咗擺翻。比較麻煩啊！你露營一扎兩個人都扎唔到，扎 其實咧呢啲所謂呢啲所謂日子咧，即係美國呢所謂致富咧，都係短 Q 股嘅啫。你話我話啦， 佢要交功課啊， 因為 收錢啊。 佢哋話喺2049嘛，係咪即係中共建政100啊嘛？咁之前咧，希望能夠即係收復台灣嚇，即係我哋即係統一大業啊！屌你要喺呢個集地之後，集地死鳩咗啦嗰時都係嘛？ 跟住廿年嗰啲咩？ 就算佢再冧。裝載即係無限復活咁樣，去到都應該死 Q 咗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個中共究竟有幾堅決去所謂統一，我哋唔知嚇。咁就係呢個所謂建國嘅100年，會唔會做呢動作？我哋唔知嗱。其實呢啲日子咧，美國或者一啲出書嗰啲人咧，想暢銷書咧，係每個日子咧，佢哋都話嘅嚇。由2020啊、2022啊、2025啊、2030啊、2035啊，諸如此類咧，佢哋都有個數，然後咧就擺一大堆啲所謂自己幻想出嚟嘅數字。然後咧就話，中共咧必定會呢一攞攻打台灣。 美國有一個智庫都話咧，8月15可能就會攻台啊！ 唉，咁好啦， 曬啲月餅入去台灣。 好啦，嗱，咁究竟攻台點樣攻法咧？ 喂，你公台首先你就搞定呢个所谓日美美日安保条约嘛，大佬。喂，钓鱼台就喺呢个日美安保条约里边 under 一嚿嘢嚟嘅。 你冇理由搞啫，冇理由 你咁你打钓鱼台，你估你同日本同美国，你唔使同我讲数啊？系嘛？ 咪咯，冇理由搞个钓鱼台先噶。 打台湾咧，美国唔理嘅。 系，你唔理我唔知啊。但你打钓鱼台，美国同日本一定屌鸠你啊嘛，大佬。系啦。点解一定同你死过噶嘛，大佬啊？咁啊，即系所以，即系呢个美国智库真系仲，喂，佢啲理据真系仲差过我哋喎，大佬。 其实呢啲咧，个美国智库咧，点解要发表呢个言论咧？其实就问台湾攞钱。 嗱，系啦， 加保护费。 系啦，问台湾攞钱啊，钓鱼台。 嗱，呢个咧，嗱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就是美國的軍火商，就是、遊說呢個智庫。啊，屌你咁佢哋好需要武器嘅喎。然後我哋公布呢扎嘢，台灣買武器咯，係嘛？咁我哋又俾啲爛銅爛鐵佢，台灣俾錢我哋咯，係嘛？將我哋啲庫存嘅 咁就喺上個禮拜話已經同意呢個係買呢個潛艇嘅設備。 嗱、好啦，嚇、啊，第二個咧就是。台灣的遊說團， 冇錯， 去遊說呢些所謂智庫，然後智庫發表一套咁樣嘅嘢咧，然後咧就話台灣就話，喂，嗱，屌你睇到啦，2030之後打趁我，咁我你係咪要應該要俾啲武器我啊，大佬？啊，呢個係兩方面唔同嘅一個遊說，啊，嗰啲所謂 lobby 型，啊，嗰啲 lobby 型，咁佢呢啲 lo 呢啲所謂走廊客啊，啲走廊說客咧，究竟係屬於邊邊？喂，兩邊一齊夾攻呢個所謂智庫，然後俾呢啲咁嘅假資料佢咧，唔知 各取所需啊，係 啊， 咁最後都係其實都係同軍火係有關嘅。 系啊，咁呢个军火头先讲到啦，呢、這个 好大宗啊， 买呢个潜艇嘅设备俾台湾，咁喺台湾咧，好多人好着 啊， 咁但系即系卖嘅时候咧，咁大家亦都系话咁其实卖嗰啲潜艇，你俾佢自己，即系而家潜艇叫国造嘛。好啦，咁但系美國嗰啲設備，大家冇考慮到啦。美國冇係柴油機，冇柴油發動嘅潛艇噶啦，全部核子發動噶啦。 咁、美國佬好衰噶，佢啊問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收購咗啲嘢，即係賣俾你啊，咁衰噶。 咁就佢唔會俾核子潛艇你噶嘛？咁你啲柴油潛艇，佢俾啲新，俾啲新，我俾啲新嘅設備你，你放翻落去咧，同埋 都係好嘈啫。 西哥買翻嚟，然賣俾你。 不過聲納好啲啫嘛，但都係好嘈啊！ 好嘈咪人哋咪聽到，即係好似我哋而家開麥喺度嘻嘻哈哈咁樣，樓下都聽到喎。咁即係呢啲武器。 嗱、所以咧，即係呢啲所謂智庫啊，或者呢啲咁所謂一啲作者啊，去憑空想像諗一套即係中共會攻台嘅一啲方案出嚟咧，都係即係大家都啖笑啦，係嘛？咁當然， 你話 中共攻台係咪個事實嚟嘅？我估如果你真係宣布台灣獨立嘅話咧， 一定攻， 佢真係會打你嘅。 咁同埋其實咧，我相信咧，你話去獨唔獨立，佢會唔會攻台咧？其實咧，佢哋都有幾手準備嘅，一定嘅，即係攻台，武力攻台，必然係佢嘅其中一個選擇。但係咪唯一選擇？係咪最後咧？ 你而家民進黨擺在眼前，你就先搞掂嗰曬一項所謂。 委 台措施先啦， 冇啦，你嗰、那個 你而家嗱，仲有喎，馬呢、這個蕭萬長佢出席呢個博鰻會議喎，佢仲話喂，屌你不如將嗰31項委台措施講清楚啲啊，大佬落實喎，屌你呢啲，我覺得即係國民黨又無謂做呢啲嘢啦。 好， 咁講到呢度，下個禮拜我哋繼續，拜拜。 拜拜。